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客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并不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我 不穿高跟鞋。今天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倔强它其实不是一种顽固，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东西在里面，它可能是一种方式，是一种不愿意妥协比较坚持自我的方式。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也要伸出微不足道的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一刻你看见它皱着眉不服气的表情，会觉得非常的可爱。这是五月天，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青春岁月。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的夜，轻轻的你的手，又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 Let's start from here。 宫。其实听王若琳的时候有个建议，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在一间不大的房间当中，你可以关上灯，来点咖啡或者一小杯葡萄酒，因为黑暗可以让你更加能够品味它声线的韵味，而一些饮料，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咖啡或者葡萄酒，能够让你在微醺的暖融融的感觉里得到一个全身心的享受。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再来听吴克群《大舌头》。 我有大舌头，转身靠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都拼命，竞争着太极。有些腰子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至少我爱你。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啊。转身靠着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过一秒，竞争着太极。有些腰子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舌头。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的那个和和气气气，就是死就是死，一无语啊哦哎哎哦嗯啊嗯嗯。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 好音乐，情与酒，无所在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彭佳慧是一个很奇怪的发声体，她的中低音柔软娇嗔而且甜美，虽然声音里面夹杂着一点点性感的沙哑，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一个温柔娇嫩的小女人甘愿把自己托付给一个高大的男人的那种甜蜜心情。但是她唱到高音的时候，那种高亢让人惊叹小女人心底的那种澎湃和爆发力，走在红毯那一天和回味可以说是余音绕梁不算过分。再来听到张学友，我只想唱歌。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友情歌还是亲情歌，喉咙被震动过便能够满足我唱太多人间的脆弱，小时候唱出我会不知所措，有时候唱文艺有一点寂寞，但我的感情路一次没什么不过，歌手偶遇那一首歌纯粹命运的家伙。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有音乐一样哼着唱歌。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今一世唱的不老传说，唱的是呼吸和生活。是一种寄托，总要跟十年轻的一样顿挫，每一类的飓风随风一笑过，记录下我情绪为了谁而起落。童年是那一首儿歌，在认识你目前那一首离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那结果，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爱火花唱到头发乱了，唱歌是呼吸和生活。不必说什么，从一两岁唱到八九十岁，我不唱歌能干什么？ 哦，对啊，你唱歌能干什么呢？ 这首歌收录在2014年末张学友的新专辑《醒着做梦》当中。可能是出于先天的语言熟悉度，或许是一种本土化的情怀啊。香港歌手很多都会将自己的音乐理念和实验性的想法实现在他们的粤语唱片当中，但是回到国语唱片的部分呢，会回归到大家最擅长的歌路，他会老老实实去唱歌，张学友也不例外。从十年前的那张 Life is like a dream， 你就能够看到他对爵士音乐的偏爱。全碟除了一首《讲你知》，再没有一首抒情的这歌曲了。到了四年前那张《私人角落》，他干脆豁出去做了一张现场感非常强的纯粹的爵士演唱专辑。当然了，这样的话曲高和寡成了必然。作为张学友出道30年的纪念专辑呢，这张《醒着做梦》里听得到他特别的用心。这算是他01年那一张热以来融入最多音乐元素的一张国语大碟了。我们再来听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下雨线，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既不会演戏，也不懂得娱乐的奇情，前几年的生活一直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除了去一些小地方演出，一些商业剪彩开业之类的地方跑跑堂，好像早期的歌迷已经把它封存在青春的记忆当中了。偶有怀旧的媒体，顶多是八卦他早年和王祖贤的情史等等等等等等。其实还算好的是，中国好声音请他当评委之后，小哥的入境率才高了很多。大家都说小哥已经慢慢变成老大哥了，可是我们还是不能够离开他曾经给我们带来的音乐。再来听毛阿敏《诺言》。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我是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 听节目的朋友年龄层次一定有很多，即便是现在你还没有办法和这个声音共鸣，但我想若干年之后你一定听得懂他那种内敛的深沉和深情，那是岁月的一种沉淀和人生的一种积累。如果有一天你能说这歌好听，那其实我真的应该恭喜你，是你长大了。再来听朴树《旅途》。 Thank you.

是赵薇的《天使旅行箱》。当赵薇把唱片发到第七章的时候，即使你依然质疑她的唱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歌手已经在悄然之间成为她又一个标识了。在发行四张唱片之后，赵薇的歌唱事业有过一段的停歇期，后来经过姚谦的打造，在04年的冬天重新飘回乐坛的赵薇也着实让人惊艳了一把。在比较巧合的是，赵薇目前为止最后一张专辑是停留在了09年，名字叫《我们都是大导演》。而且比较巧合的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在13年上映了，感觉也挺微妙的。节目最后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伍思凯《爱的牧羊人》。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一个人生寂寞的人，一条长满荆棘的路，天冷，风吹得很，我的脸上沾满了灰尘。天保佑我遇见幸运的神。 转多转风冷。 想象过